学了，哪个学校适合呢？ 我家呀，准备要老二了，换个什么车呢？ 我家娃老生病，怎么调理啊？ 我家娃放假了，去哪玩？ 营养与孩子的身高啊密切相关。 假期临近了，亲子游呢可以选择 这款车型，非常适合二孩家庭。 成长日记开始了。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每周一到周五晚9:12，欢乐陪伴。 欢迎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听听 FM， 收听成长日记栏目往期精彩内容。更多北京广播电视台优质音频尽在听听 FM。 成长路上欢乐陪伴，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北京新闻广播的家庭教育栏目《成长日记》，我是主持人于浩。 各位晚上好，我是传艺。《成长日记》呢，是一档有料又有趣的家庭教育有声书。 是，如果您家里正好有学龄前或者是上小学的孩子，也欢迎您把他在成长路上的故事与我们分享。 找到我们的方式呢，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字成长日记电台，点击关注，既可以查到育儿的精彩内容，还有机会参与我们的线上线下活动，我们在这里等着你。 来吧，先进入今天的成长微句。能让孩子喝奶茶吗？ 老公 啊， 我跟你严肃的说啊， 怎么了？ 咱孩子以后啊，还是少去爷爷奶奶家。 这就什么话呢？ 这爷爷呀，又给他喝奶茶了。 奶茶就奶茶呗，奶茶，你像奶多好，茶也不错，这搁一块就不行了，这有什么问题、啊？ 哎，我跟你说啊，不是我大惊小怪，你没看那手机上那文章说的吗？ 说什么呀？ 一杯奶茶而已，如何毁掉孩子？ 你得了吧，你太夸张了，哪儿那么严重、 啊？哎呦，你看看啊，这个消保委啊，针对51届限制限售奶茶的这个调查报告，你看看人家怎么说的。有51届限制限售的奶茶，全都查出了咖啡因，有些含量啊，甚至超过了安全线，大人都得少喝，那孩子能喝吗？ 是啊，这咖啡因是有兴奋作用，对吧？ 哟，可不是呗，我看你啊，就一糊涂虫。 我怎么了？ 咱还是问问哎专家啊，看看他怎么说。 好好好。 您好，我是 AI 专家，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那专家，孩子能老喝奶茶吗？ 最新的膳食指南推荐成人每天添加糖的摄入应该在25克以下，所以含糖奶茶并不能算健康饮料。一大杯的奶茶大约500毫升，含糖极有可能就在25克以上。 那咖啡因又是怎么回事啊？ 咖啡因并非只存在于咖啡中，茶叶里也同样含有咖啡因，一杯350毫升的美式咖啡大约含有108毫克咖啡因。按此计算，调查中某些奶茶中的咖啡因含量相当于3杯美式咖啡，也就是超过了300毫克，也就是说一杯奶茶下肚就直接超标，所以不光是小孩子，大人都要少喝奶茶。 哎呦，还真是，大人也得少喝奶茶。 嗯， 看来以后我逛街也得少喝一点奶茶了。 对，你跟我学喝冰红茶呀。 冰红茶里含糖也超标，还是喝矿泉水吧。 啊，是吗？ 你看你就是爱喝甜的吧，孩子跟你一样，你呀先好好反省反省自己。 别老说我，咱俩都一样。那么专家啊，谢谢您了啊，我这就找我儿子好好说说去。 你快去吧。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把鞋扔锅里了！ 怎么还不写作业？ 别哭了，去厕所罚站。 爸爸妈妈，别生气。 爸爸妈妈，么么哒。 宝贝，爸爸 妈妈爱你。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欢乐继续。 继续来看成长资讯。亲子关系越差，孩子越容易沉迷网游。未成年用户只可以在周五、周六、周日和法定节假日的晚8点到9点进行游戏。8月31号更新之后，单机模式玩法暂时关闭。目前来看， 在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方面，家庭是其中的一个短板。很多未成年人的家长和监护人并不具备使用网络的能力，更不具备引导未成年人健康上网的能力。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小学生及其家长网络游戏认知与态度研究报告》显示，亲子关系对孩子网络游戏成瘾有很大程度影响。亲子关系越好的家庭，孩子正常使用网络的比例越高；亲子关系越差，越容易导致孩子形成沉迷网络游戏的行为。相关负责人指出，一些未成年人使用家长身份信息或购买成年人身份信息，绕过实名认证，突破身份限制，使得时段时长限制无法发挥作用，成为影响防沉迷效果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个问题的解决迫切需要家长加强监护督促，学校加强教育引导，更好地帮助指导未成年人了解掌握法律规定，严格执行相关要求。又到开学季，这些近视防控的坑不要再踩了。误区之一，孩子上学之后才需要查视力。3岁以后，儿童在学习认识视力表之后，绝大多数都能够配合测视力，就可以进行初步的视力检查。建议每3个月到半年进行一次视力筛查，检查开始时间最好不晚于3岁。生活当中，家长如果发现孩子斜着看、歪头看、眯眼看、揉眼看，或者很近距离的看电视和书时，就要警惕，可能是视力出现了问题。误区二，孩子还小，度数不高，是假性近视。在医院已经散瞳验光之后，如果检查出近视度数，就不再是假性近视了。即使孩子年龄小、度数小，也已经不是调节紧张性的假性近视。当孩子出现视力下降，及时到正规医院进行散瞳验光是非常必要的。通过散瞳可以排除假性近视。对于大部分的近视儿童，选择4到6小时就可以自行恢复的快速散瞳验光足矣。误区三，眼镜看远戴，看近不戴。正常眼与戴镜的近视眼看近时，眼睛都需要调节。通过调节改变眼睛的焦距，将光线聚焦点从远处移到我们看的近距离物体上，这才能看得清晰。近视眼在不戴眼镜的情况之下，眼睛的焦距就在近处，眼睛可以偷懒，不用调节就能看清。但是长期偷懒，眼睛的调节功能就会下降。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儿童剧《报童》，儿童剧《报童》以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制造的皖南事变为背景，描写了新华日报社的一群小报童在周恩来副主席的教育关怀之下，在战斗中迅速成长的故事。石雷、草莽和勇敢的报童们能够突破敌人的重重封锁，把印有周副主席亲笔题词的新华日报送到读者手中吗？儿童剧《报童》的演出时间是9月25号，地点在中国儿童剧场，目前还有最低100元的票价。小不点大世界，西班牙动画剧《猫飞狗跳》，故事讲述的是西班牙贪婪的画家尼克把所有作品点化成了现实，一时间猫飞狗跳，鳄鱼追着小鸡跑，画面里画面外忙穿梭，台上台下共编导，连空气也激动到冒泡，开挂的人生从此开启。小不点大世界，西班牙动画剧《猫飞狗跳》，演出时间是9月17号到21号，地点在天桥艺术中心多功能厅，目前还有最低320元的票价。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手机已经从一种工具发展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与自制力较高的成年人相比，儿童仍然受到手机的影响很大，许多青少年随身携带着它们，只是为了方便查看短信微信。一些青少年甚至把手机当作安眠药，只有拿着手机才能睡。其实孩子对于手机上瘾的根本原因是上瘾机制。手机让一些孩子不吃不喝，表现下降，社交能力下降，内心越来越封闭。父母希望他们的孩子做出改变，但是他们自己也受到上瘾机制的折磨。那么我们为什么会手机成瘾？如果孩子过于沉迷于手机、手机游戏，应该怎么去引导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专访中科院心理所、香港中文大学认知神经科学博士、探克博瑞 CEO 林思恩。好，欢迎回到成长日记，各位好，我是于浩。今天呢，为各位邀请到的嘉宾是中科院心理所、香港中文大学认知神经科学博士、探克博瑞 CEO 林思恩。林老师您好。 于老师好，大家好。 咱们上一集聊一聊关于这个小朋友沉迷手机游戏的原理啊，有很多启发，是我自己没想到的。我觉得对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说，各位家长来说，应该也有一些启发哈。包括这个成瘾带来的这种负面的效应，我没想到会那么严重啊。那么这一集咱们说一说，就是极端情况哈，孩子沉迷到什么样的程度了，应该要进行医疗手段干预了。它是个极端，但是极端到什么程度，我们没法判定。 其实呢，在这里面就是确实是在国际上啊，是有一个叫游戏障碍的这样的一个说法，但是呢他并没有把它叫游戏成瘾。这是因为呢，就是他在儿童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就是因为界定这个事儿的呢是美国的这个 APA， 就是相当于他的美国的精神和心理卫生协会。那他呢会认为有一些标准呢可能还没有真正达到，像比如说药物成瘾啊，然后像烟瘾、酒瘾或者是毒品的这种程度。因为毕竟在现在的科技社会的发展当中，我们其实也经历了好几代，比如说电视、互联网、然后包括电脑、手机等等。所以那我们会发现，有的时候你翻回去看，你会发现这就叫成瘾吗？对，其实我们经历过电视、互联网，然后还有电脑、手机。那我们在回顾过去发展过来这段时间里面，我们会发现当你一开始经历这个东西刚出现的时候，多少大家都会觉得你这个叫电视成瘾啊，你那个叫网络成瘾。到后面我们发现我们现在所有工作都离不开网， 那是， 对吧？我们难道说这都叫网瘾吗？这好像也没法这么界定。 是的 啊，对，所以现在呢，就是为什么大家在成瘾这件事儿的界定上面也是比较克制的，也包括刚才说我们对于成瘾的脑机制，我们知道了一些，但因为我们反推，用我们知道的这些，我们去反推还没有办法完全做到，很好的治疗和预防，那我们就知道我们知道的还不足够。所以呢，那我们就对于它的界定或者诊断啊，我们就保持一种谨慎。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科学的啊，因为我们如果在孩子成长中轻易给他贴上一些这样的标签，比如说你这孩子游戏上瘾了，对吧？那这个其实本身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讲并不是一个好事儿。对吧？所以那他用的是游戏障碍。那么游戏障碍的这个判断呢，它其实也基本上都是行为层面的啊，基本上就是比方说刚才我提到的啊，那你不玩的时候啊，你会不会有不舒服的感觉？然后呢，包括你知道它已经在影响你的其他生活呀、学习呀、工作呀等等这些方面，包括影响你玩其他的东西，那你都停不下来。就是你知道它影响你了， 对对对， 啊，你都停不下来，这叫成瘾。就跟我们说心理学上讲强迫症，说这个人他只要不觉得难受，他就不叫强迫症， 对， 对吧？就他得难受，他得觉得，哎呀，我这么反复的锁门、反复的洗手，太难受，但是我还停不下来，这个时候叫强迫 啊。 对，所以我们说成瘾也是这样，他需要有主观的觉得，我停不下来，而且呢，真的我感觉到影响我其他，但我就是停不下来。所以在这个很多判断的层面呢，我们对于儿童呢也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对吧？因为在成瘾 这件事情，或者我们就用游戏障碍的判断上面来说，其实在某些特定年龄段的孩子，他的自控力还没有发展得很好，对吧？那他的自控力没有发展得很好，我们能说他是一定是成瘾吗？也不见得。所以在这儿的判断标准呢，主要还是我们刚才说他停下来会不会有戒断的表现啊，就是我们说让他停，他打滚儿啊，然后特别难受，甚至出现了一些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比如说有些孩子哭着哭着就整个就是抽起来了， 对对对， 对吧？有些孩子难以遏制的，比如说不吃饭啊，不睡觉啊，等等，很多这种情况，就是他已经停不下来，停下来他有更难受的、更糟糕的状态会出现啊。然后另外一个呢，严重影响他其他的事情，甚至他都困得不行了，饿得不行，他也觉得难受，但他就是停不下来。所以这些是我们说游戏障碍的一些表现。 对，那需要医疗手段干预吗？ 在儿童来讲呢，其实我们也是有一些医疗的，但是这个医疗呢可能跟大家一般意义上理解 打针吃药 会有差别，对，它主要是从心理的这个层面啊，行为治疗的层面啊，比方说它有个体的治疗啊，或者说团体的治疗，还有我们说叫家庭的治疗啊，那在这里面还有一些疗法的区别，比如说认知行为疗法啊，它的主要是改变他的认识的角度啊，但是这种呢，就是对于特定年龄段的孩子来讲，他某些其实他根本在认知层面他还没有发展的很完善啊，所以在这个层面他不属于完全的说他意识不到或者是什么，因为他压根这个时候这种认知能力是有限的。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在界定上面啊，特别是六岁以下啊，特别七岁以下的孩子，我们在界定上面要小心，因为四到六岁刚好是在孩子的这个自控力、规则意识的发展过程中，很多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孩子停不下来，就玩游戏，或者说就干他想要干的一个什么事儿，所有人说了不听啊，包括他在行为上面有很多相似的啊类似的行为出现，那不光在游戏上面。他可能在很多事情上面，生活当中很多事情上面都有类似的行为表现，那他有可能是他的自控力的，他的延迟满足能力是有问题的。 我觉得大家更担心的，就家长朋友们更担心的，恐怕就是应该是上学，甚至是中高年级，是初中这个时候，所以他们突破了七八岁您说的这个界定。那如果到比较大了啊，已经上到这个比较关键的学段的时候，他们如果比如说那应该是影响正常生活正常学习的时候是一定要介入了。 是的。 那去找专门的心理医疗的机构吗？ 我建议是说先去比如说精神心理这个方面很好的专科医院。比方说如果是在北京呢，那像安定医院，然后包括像北京六院这都是很好的。所以那这些呢，大家不要觉得有心理上面 对有一点 病耻感呀，或者是什么，就是我们其实这些医院它有自己的心理咨询的科室，哪怕说我们没有问题，我们就去找一些咨询师缓解我们心理的焦虑，我们成年人的焦虑比如说我们一些经历过一些生活大事件以后，有一些类似的沮丧，或者甚至我们怀疑自己是不是有 PTSD， 就是创伤后应激综合征等等，那我们都可以去看啊，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有色眼镜，因为各个地方其实都有这样的流行语，就是 对 觉得是精神病，然后就把你送到哪儿去， 对 吧？ 是 这个其实是特别不好的啊，因为有很多精神心理方面的小问题就会被耽误啊。其实本身没有多大的事情。 那及时的干预，及早干预是好的。我们把那些大家觉得羞耻感先稍后放一放哈。 是的。 不能讳疾忌医不行。 对。 没错。明白。那这个。在拯救沉迷的小朋友之前作为家长他应该做好什么样的心理建设？ 我觉得其实在心理建设层面哈，就是第一呢，要充分认知成瘾它是怎样的一种心理大脑还有行为的表现和现象，那包括刚才我们在就是最早的时候我们提到过说成瘾的脑机制啊，包括呢他背后的家庭的原因，这个是很重要的心理建设。当我们 一下子把锅甩到孩子身上，甩到甚至甩到游戏身上，这只能说明我们自己完全没有意识到我们在这里面能做什么啊，或者我们曾经做了什么，对吧？所以那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的心理建设事实上是要客观科学的理解成瘾的发生，然后去理解孩子他发生成瘾，特别是自己的孩子啊，发生成瘾也好，或者游戏障碍也好，这样他背后家庭的原因可能是什么 因素都有哪些， 对，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家庭里面是有不同的家庭成员的，那么我们啊，要想帮助孩子，我们是需要在家庭层面达成一致的，而这种达成一致呢，我们会发现在比方说隔代养育，比方说在夫妻如果对于教育理念孩子的养育过程当中持不同的意见啊，或者是态度的时候，那我们容易出现的一些不太好的解决方案就是互相埋怨，啊，对吧，就是是我知道这个事儿了，然后我回来的反应就是你看我都跟你说了吧，你看专家说了吧，你看孩子今天成这样是什么什么，对吧，其实呢我是觉得那心理建设呢包括第一我们了解什么是成因，第二我们如何聚合我们能够去团结的力量，我们真正说大家拧成一股绳来帮助孩子，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大家彼此的理解啊，谅解啊，包括呢我们在这里面真正能够达成一致，才是很重要的。 但这个好像似乎是另外一个新的话题，新的课题，就是成年人之间怎么样去互相包容，怎么样变成一个幸福美满家庭，有了这个基础之后他才可能去这么好的交流嘛。 但是吧，我是觉得就是在成年人的层面呢，就是由两个事情，第一个呢是从纯理性的层面，第二个呢是比较感性和理想化的层面，刚才其实于老师讲的呢是我们每个人对于婚姻美好婚姻的一个期待， 对， 或者美好家庭的期待，我觉得任何一个家庭它其实在每一天啊，尤其特别好的家庭，不是说它没有矛盾，不是说大家彼此之间意见没有分歧，而是说它采用了一种比较好的方式， 有了问题怎么解决， 对，有了问题怎么解决，那这个有问题怎么解决呢，一方面是感情深厚，大家彼此能够包容，对吧，那怎么着都行，对吧，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形成一种机制，也是 OK 的， 对，这个机制怎么设置呢， 这个机制呢其实这样的，就是我们经常说什么样的家庭最适合，或者说它比较科学的，它是一种科学的养育的一种家庭氛围， 对， 就是我们说民主性的，或者说 要经常沟通交流，甚至开一些家庭会议， 对对对，甚至是说我们说民主权威这种，这是什么意思，就是那我首先我是有标准的有原则的，但同时呢我又不是忽视孩子的那个感受和诉求，所以是对孩子的感受和诉求有回应，有回应不意味着我宠着你， 完全满足，不是， 对的，我有原则，但是呢我这个原则不是说你不这样你就怎么怎么样，我完全不理你，你爱哭爱打滚爱怎么着怎么着，你触犯了我们之前的约定，那你就得挨打，就得怎么怎么样，我丝毫不问你为什么，那这个是我们说这个是有问题的，对吧，这个我们叫专断性的，那翻回来我们说民主权威型的，那它其实是什么，就我界限很清楚，但是呢我也要了解你的感受，你为什么原来可以，这次为什么没有做到，对吧， 其实要充分沟通， 充分沟通， 对，虽然有的时候家长一定是权威的，这毋庸置疑，我没办法做到就是跟他一个平行视角再去，这个对于绝大多数家庭太难了，而且也未必有必要， 也一定要有权威，因为我觉得孩子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能力，我们说叫规则意识自控力或者叫延迟满足能力，你没有权威，没有一个规则的界限，孩子是不可能发展出来的， 同意， 而且你光有这个画的这条界限，你没有权威去让孩子遵照他执行，包括你在过程当中的严格督导 也没意义， 没有意义， 对， 这样的孩子出来以后其实还是会不断的在这个规则上面反复横跳，对， 那什么样的这种 就是防沉迷的措施或者手段或者实施办法、嗯、啊，看大家喜欢哪种理解方式或者名词定义啊，是比较适合自己家孩子的、 嗯、 每个家庭一定是会有差异的，但有一个大方向的。 对，其实大方向呢，就是第一个呢是我们说在家庭里面我们对于屏幕时间一定是要有管理的、 嗯、 也就是我们刚才说，哎，你不管是民主型权威型，你制定这个规则的时候，你不要让孩子觉得、 嗯、 这就是给我定的，你们都没有规则。 嗯， 我们家都，哎，我们家从来都是乱七八糟的，他们想干嘛干嘛，对，就我、 嗯、 就我是例外、 嗯、 对吧。那这个就有问题，所以那对于屏幕时间大家应该有一个共同的约定啊，比方说那吃饭的时候谁都不可以看手机， 嗯， 对吧。然后呢包括我们说充电啊，晚上充电的时候我们不把手机放在卧室充电， 嗯 啊，因为这样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就容易逃掉嘛，我们自己都知道这个每天睡觉的时候这个最后一眼肯定是给手机的， 对对对对对 对，对吧。那孩子，我们想象一下，孩子如果没睡着跑过来一推门看，哎呦，你这说好了不许看手机的，你就躺床上还看，对吧，这一下你前面做的所有努力都白费了， 白费了 啊。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千万不要拿屏幕时间作为奖励。屏幕时间如果用在我们游戏这个话题上，就是不要拿游戏时间作为奖惩的这样的一个机制 啊。 这个是 哦，设置好了就设置好，就是不要拿它哦。 对，就是比方说不能说 它不是个特殊的。 对，而且比如说孩子平时、嗯、啊，我说你表现好，你比如说你学习你多什么时候把作业做完了，或者你怎么样考到多少分、 嗯、 你就可以每天玩游戏多长时间。 嗯， 或者说你没达到你就每天不许玩，或者说你每天要减少到什么。那这个时候给孩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 他为了玩游戏来学习了。 对，而且他给他的重要的信号就是游戏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东西。 哎， 这个概念如果植入他的内心，那是非常糟糕的。 对对对对，但其实大多数家庭都在这么做，所以怎么办呢？ 所以其实在这里面就我们一定要杜绝用游戏屏幕，比如说用玩手机多长时间、 哦、 这也是不行的，这些都不能作为奖惩。 嗯， 而且呢在这里面我们说对于孩子的习惯养成，包括学习啊，包括他的行为习惯，我们尽可能先用中间来一道积分。如果是小一点的孩子哈， 嗯哼， 就比如说 小红花 四年级以下啊、 哦、 我们都可以用这种积分奖励的方式。 嗯 啊，就比如说我们合作的小学，那他们还有自己的蝌蚪币啊，他们自己有、 哦、 然后他们班级也有啊，他们可以用这个蝌蚪币然后去买东西， 换学习用品 啊，换东西、 嗯、 啊，对，特别好。所以其实为什么在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是第一他是需要有正向的反馈，或者我们要有奖励机制， 嗯， 但是又不能直接用食物， 嗯 啊，那它的好处就在于它中间垫了一层、 啊嗯， 然后呢我们通过积分让它形成一个什么，我们讲刚才提到了自控力， 嗯， 延迟满足， 好， 这件事很重要。 好的，我们用这一集的结尾哈、 嗯、 这个问题非常好哈、嗯、我们不是为了专门拴住听众听下一集，但确实时间不够了所以我在下一集当中我想到一个，比如说我现在模拟出一个家庭、 嗯、 然后让林老师给我们定一个差不多大概的方向，然后呢其他的听众朋友呢可以按照这个作为一个模板来去稍加改动、 嗯、 变成适合自己家小朋友的一个实施方案，好不好？ 好呀，我们试试看。 好，哎，好，试试看、 嗯、 感谢林老师接受我采访，咱们下期见。 嗯，谢谢于老师。 好了，今天的成长日记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于浩传译，感谢你的收听。 微信公众号搜索成长日记电台，我们在这儿等着你。 晚安，明天见。 明儿见。